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快递的安全呢？随着大家网购的逐渐增加，加之疫情以来的无接触配送，快递丢失的案件也随之增加。北京市各级法院2020年以来审结了100多起盗窃快递的案件，10多起涉及到快递的职务侵占案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快递安全的话题。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年报的虚假陈述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是24亿5900万元。原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及5名直接责任人员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全部的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关责任人员按照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康美药业披露的年度报告和半年报告当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利息收入及营业利润，虚增货币资金和未按规定披露股东及相关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均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经过专业机构评估，55000多名的投资者实际损失为24亿5900万元。在13号的上午，玛莎拉蒂女司机醉驾案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孙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在11月6日的18点到20点，孙某和同事聚餐期间呢，这个孙某啊一共饮用了差不多半瓶红酒。在聚餐结束之后，孙某和同事步行至某 KTV 唱歌。到了晚上10点多，孙某驾驶私家车从酒店驶出。执勤交警对孙某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测试，期间经过60多次的呼吸，历时18分钟才完成了呼吸酒精测试，结果为每100毫升117毫克。11月7日，孙某归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11月8日，孙某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近期海淀分局田村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报警，说自己的车牌被偷了，没有正规号牌就不能够合法上路，这可急坏了丢牌的车主们。而窃贼正是瞄准了车主们的心理，把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作为实施盗窃的目标。在10月10日的凌晨，嫌疑人男子对停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下手的时候，民警立刻上前对他实施抓捕，并现场起获作案工具及刚刚作案得手的2副电动自行车的车牌。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再来看这样一条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消息，小林在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时候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后来被铁路公司采取了失信惩戒措施。于是呢，小林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铁路公司认定其为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并进行公示的行为是违法的，并要求解除这个认定。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裁定对这起案件不予立案。 近日，四川西昌两个男子盗窃他人手机，转走了7000多块钱。被抓获之后呢，嫌疑人何某啊，再三恳求民警给个机会，当面向失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然而，在他见到失主之后，却开始抱怨说：“你的密码实在太简单了，害我坐了牢。”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你的快递安全吗？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张媛媛。哎，张媛媛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快递的问题哈。因为呢在双十一购物期间，大家下单了以后一定会涉及到收快递收包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通过几起典型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快递安全的问题。那么今天这几起案件都是一些刑事案件，主要是涉及到盗窃，是吧？就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在购买完双十一自己所喜欢的商品之后，如何来确保快递的安全。那我们三中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下面就请到您呢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起是在配送过程中快递不翼而飞的案件。2020年3月到4月间，被告人张某由于身上没有钱需要生活物品，多次在朝阳区、天鹅湾小区、雅筑小区等小区的快递取货点，趁人不注意啊，就把快递拿走了。有时啊，张某在盗窃时啊，会看一下外包装上会写的什么东西，如果他需要呢，他就拿走。而有的时候啊，他根本就不看包装上是什么东西，就直接把快递拿走。 那姓张的这个人，我插一句啊，他并不是快递员。是吧？ 对对，他就是，他没有什么职业啊， 就是无业人员。因为的确呢，在去年这个3、4月份，其实从2月份开始，一直可能到6、7月份，这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快递员是不能进小区的。那个时候各个小区都会在小区的门口设置这个快递柜，然后快递员就把这个物品呢放到快递柜上，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快递这个小区物业也不知道哪个快递是谁的这样的情况，是吧？那这个姓张的这个人拿走了这些快递的东西，他留着自己用呢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张某他主要还是用来自用的，他拿走哈，他会拆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是他不想要的呢，他就把东西扔掉，比如他偷了个瑜伽垫儿，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他就给扔了。如果是他发现他需要的能够生活用的话，他就拿回去自用。他偷的东西啊，有什么衣服啊、鞋子啊，还有豆油啊等等啊，偷了7次。 后来他又是怎么到案的？ 因为后来是有的人因为丢的衣服哈，它是比较贵重的，一件衣服就价值几千块钱。后来呢，就是这两个小区的人经常有人报案，然后警察通过调取当时这个监控，就发现这个张某有作案的嫌疑啊，就最后抓到了张某。 张某偷了这么多次，他所偷的东西加到一起价值多少？ 他的价值啊，加一起达到了20000多元。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后来张某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他是以盗窃罪啊被判处了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8000元。 但是那些东西有些是他扔了，是吧？有些是他自用了。 对， 那是不是实际购买这些商品的这些买家，他这个损失就很难被追回来了呢？ 对，如果是那些东西，他已经自用啊，扔了的就都已经追不回来了啊。如果说判张某，只能判张某来赔偿这些被害人的损失。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其实并无复杂。我们今天呢，先说两起案件，然后呢，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两起案件的共性都有哪些哈。那么第二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呢？ 第二起案件啊，是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被告人这个黄某啊，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啊，他在路旁啊，趁快递员在现场分拣快递的时候，将快递员留在电动三轮车上的华为牌手机一部盗走，并离开现场。 那这个华为手机价值多少？ 这个经鉴定啊，价值1200多元。 1200多也并不算特别贵，那他这也构成犯罪了吗？ 北京地区这个是，如果说是单按数额的话，是2000元达到犯罪的起点。 嗯， 但是还有一个多次盗窃啊、也能够入刑啊、就是如果说你2年内盗窃3次以上，也构成盗窃罪。 哦，那姓这个黄的这个人，他有多次盗窃的这种情况。 对，应该他除了这次，他还有其他盗窃的那个快递员、快递，这个车上的快递的情况。 我们的快递员、快递小哥在分拣快递的过程当中，在包装啊、打包的时候，我经常见到啊，他们会把很多快递就摊开，是吧？摊成一大摊，一个一个来包裹，一个一个来分拣。这时候的确可能有的时候一不小心， 对， 就会被谁对拿走。他可能自己都刚开始都没有注意。今天刚才所讲的两个案子，那么它的共性在哪里呢？ 这两个案子啊，主要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啊，这个以及像说双十一这个购物期间快递量大增，快递由于太多呢，不管是这个快递员还是这些消费者，对快递可能就处于一种有一点大意的状态。比如啊，有的快递放在这个快递柜上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还有的呢是小区不够严格啊，楼道也不设置门禁，外来人员呢频繁进出，有一些快递小哥图省事儿，就把快递放在了家的那个 门口 或者有消防栓什么的就放在那里面，甚至啊有的时候连电话都不打，就直接放在门口就走了。然后有些居民呢也是过于大意，认为放在门口没关系哈，因为不会有人拿，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就出现这个快递丢失的情况。 那一般情况之下，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快递小哥就随随便便就把这个买家的快递放到人家门口了，也没打电话，也没有征求人家的意见，也不问他是不是同意，扔那儿就走了，结果丢了。那这时候作为这个买家，我应该去找谁呢？ 这种情况我们也首先还是要去找这个快递公司啊、对，因为如果在没有征求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快递放在门口啊，然后快递员就走了的话，这个时候快递公司要承担责任的。 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类案件之外，涉及到这种快递的盗窃案件还有怎样的不同的情况，您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 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案子，因为这个快递我们有时候也不仅涉及到盗窃罪哈、还可能涉及到职务侵占罪。因为这个现在有快递员监守自盗的情况啊，这种就涉及到职务侵占。比如这2020年1月份啊，被告人李某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的一个地方啊，利用担任北京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司机的职务便利，通过用低价的酒来调包高价酒的方式，将公司的34箱贵州茅台酒侵占后变卖。另外啊，他还直接将公司负责货运的这个30箱贵州茅台酒予以变卖。后来他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公司财务的行为被发现后啊，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他这个行为怎么就算职务侵占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啊，他是这个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运司机，他的运送的过程中啊，他就有这个职务便利，能够接触到这个高价的酒啊，他通过利用这个运送的过程中啊，趁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公司的酒进行调包，这个情况下啊，就已经侵犯了公司的这个财产权，相当于是盗窃了公司的东西，所以说他也叫一种监守自盗啊，利用职务便利监守自盗啊，就是职务侵占罪。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哪里呢？ 这种还是跟我们一些物流公司的一些配送人员啊，对于他们那个监管可能还是有不严格的地方，也提醒说这些物流公司人员以及这些配送人员，他本身呢可能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职务上占一些小便宜啊，以为不会发现，但是呢可能就会触及到刑法了。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还有一个还是类似的一个案子吧，配送人员来调包快递的案件啊，这个是被告人吴某，他是一个顺丰速运的一个快递员他是负责在一个方式通科技广场的那个配送员，他知道，因为他在这个方式通科技广场嘛，他了解说他配送的东西一般都是手机啊一些科技产品于是他也就动了一些歪心思啊，他是伙同小陈一起来调包这个快递他让那个小陈来购买大米后啊，通过顺丰速运来邮寄到吴某所负责的方式通科技广场的营业点。然后呢，吴某在分拣快递的时候就看到小陈邮寄大米的这个快递他把装有大米快递的快递单同另一个快递单上的单子调换了一下，就是把另一个快递单子粘到了这个大米的盒子上这样的话他们的地址就调换了。然后最后被调换的快递的盒子中啊，原来装的是12部苹果手机这样12部苹果手机啊就被吴某安排寄送到了他指定的地点 啊，然后这个大米啊，结果被原来寄送到了之前购买手机的这个收货人的手中。 那也就是说，那个人本来是买了12部苹果手机，结果收到之后发现，哎，是一袋大米。 对对，他就相当于他发现这个被害人是李先生，他发现啊，购买的手机变成了大米啊，他就是先去找这个顺丰快递。啊， 对啊，怎么回事啊？ 对， 我明明是买手机嘛。 快递查找啊，也没有查找出有什么问题。后来这个李先生他就报警了，报警通过倒查来排查整个配送环节有什么问题，最后发现了这个吴某调包的情形。 那他调包之后，把这12部苹果手机怎么处理了呢？ 这个12部手机就是追回来了，相当于这12部手机最后是发还给了被害人这个李先生。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哪儿呢？您觉得？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主要是这个配送员啊，他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这个快递价值也比较高啊，他其中也是动了歪心思，想通过这种调包，他以为不会被发现哈，就是邮寄单调换一下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那个把一些低价的产品换成了个高价的东西啊，自己能侵占这些东西。 就前两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人买了这个5000多块钱的护肤品，结果呢一打开自己的快递包发现是一包包子 那可能也是中间有人 对，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而且他还是通过这个一个很著名的头部的网红直播带货他买来的，下单了，我记得当时是5160块钱的护肤品变成了两包包子，他就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同事曾经有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他在网上呢买了一套蚕丝被，结果他收到的是什么呢？居然是一盒纸巾， 一般都是高价的换成特别低价的东西。 对，但是这个其实作为收货方来讲，作为买家来讲，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是吧？ 对。 那一般情况之下，您看，如果说真的是哈，我买的价值比较高的东西，像您看这个案子当中，我本来是买12部苹果手机的，结果变成一袋大米，那您觉得作为买家，他这种合适的这样的反应的渠道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怎么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买家还是先跟物流公司来查一下这个配送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再跟咱们买东西的那个商家再沟通一下确认这个发货的产品是否有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不了的话如果是金额特别大，咱们首先可以选择报案然后通过公安机关来调查一下这个过程中是否有违法犯罪的问题。 好，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这个顺丰快递的人就把手机调包成了大米，那这起案件他的行为算什么行为最后呢又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行为是一个调包的行为，最后他还是以盗窃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因为最后这个赃物已经被起获发还被害人了，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给被告人判处的是缓刑。 他这种调包他也算盗窃吗？ 对，这个是一个也涉及到跟刚才这个监守自盗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主要的还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虽然他职务上确实也是他是配送快递的那个快递员但是这种调包跟他配送的这个职务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还是一种秘密窃取侵犯他人财产权所以构成了盗窃罪。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他后来是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他判的是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及罚金2000元。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您的跟大家其实讲了4起案件 对对， 那么4起案件当中有3起是盗窃罪，有1起是涉及到这种职务侵占罪。那下面您就跟大家说一下，那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讲这种盗窃罪的规定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比如说有的这个盗窃主体有可能是这个快递员，有的时候也可能是物业公司的人，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些快递员把这个快递呢放到家门口了或者放到快递柜上了，那可能偷这个快递的不一定是快递可能是别人，像第一起案件当中的这个人无业人员，那也可能就是物业公司的人，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这个盗窃他这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有一些什么，怎么样就算构成盗窃了，它的量刑的标准我国刑法当中又是怎样规定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刑法第264条规定， 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北京地区啊，盗窃罪数额的起点是2000元啊，符合2000元就达到了数额较大。当然不是一定要一次达到2000元啊，累计数额达到2000元就已经是构成了数额较大。 对、 啊。而且即使没有达到这个数额，还有这个通过行为也可以入罪，比如就多次盗窃，2年内盗窃3次构成盗窃罪啊，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只要有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这个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还有扒窃，就不用是2000块钱的起点了， 对， 只要有这个行为就构成盗窃罪了。 嗯、 如果盗窃金额满多少啊，他就会再上升一个刑罚的这样的标准哈，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盗窃罪的第二档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北京应该是6万元以上就达到了数额巨大的起点啊，就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啊，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也就是盗窃罪应该是40万元以上就达到了数额巨大，或是就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盗窃4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是吧？ 对，数额特别巨大。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举了几个案子哈，都是涉及到跟快递有关的哈。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双十一购物的收货期间，我们大家在收各种快递的时候，包括物业公司在监督啊快递员能够很好的投送快递，那快递公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快递员在尽职尽责的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您最后呢跟大家也提醒一下。 因为双十一期间啊，各个快递点又出现了快递成山的景象啊，大家也尤其要注意这个快递安全，而且尤其是越高档的小区，越是不法分子容易作案的地方，所以咱们居民自身啊，千万不能过于大意啊，不能说因为无法收到快递啊，就让快递员放在门口、消防栓这些地方，一旦出现快递丢失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很难找到盗窃者。 对， 咱们收货人只能自己承担快递丢失的损失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些觉得快递放那儿没有人拿，偷一点也没有关系的这些人也要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如果这样的行为啊，一旦多次或者达到一定的数额，就构成了刑法中的盗窃罪。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把这个网购的收货地址呢写到自己家的时候呢，因为大家白天都在上班， 对， 这个快递员呢，他如果白天把快递投递过去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家中无人的情况，其实大概率会遇到家中无人的情况，然后有时候还会出现楼下的蜂巢，比如说已经满了，在这时候快家里又没有人，蜂巢又满了。那您觉得这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您觉得更为安全、更为妥当？ 一种是如果能让邻居代收，或者是咱们有一些快递驿站啊，还相对好一点，因为现在快递驿站发快递的时候还是要核对这个手机号、收货人啊，相对会安全一点。还是选择，如果说能够选择配送时间的话啊，可能更方便一点啊，在晚上配送啊，更好一点。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快递安全的问题啊，还有典型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张媛媛参加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